就即係關於另外關於七一嘅籌備工作，其實今日個大綱已經定好曬㗎啦。咁就係、是、即係如果仲有邊個義工名 contact 嘅咧，就可以唔該你 PM 啊。聽日我會再叫所有人再 follow 一次電話。 PM 俾阿 Mac 咁樣。阿 Mac 俾阿 Mac 所有 contact 點樣 Mac？ 如果阿 Mac 仲唔覆你咧，你用 PM 俾阿近，即係咁樣。咁但係你講講嗰啲分組俾大家聽下，分為邊幾組 嘅？而家其實分幾組，分喺依、這個插旗組，我哋。咁啊，另外就係、是、一個係 technical 嗰邊啦，咁、另外仲有一邊就係籌款啦，咁、另外仲有一邊就係呢個嘅即係廣播嘅嗰度。 廣播嘅，而家我哋最需要反而係需要人去幫手去嗌口號啊，因為其實我哋四點嗱、我講俾大家聽個計劃咧就係、是、三點已經係固定咗噶啦，大家有見到好大嘅棚帳篷喺呢個維多利亞公園喺修頓球場同埋喺政府合署。即係呢個呢嗰度，咁樣呢三點咧係廣播點，係有 fix line 上嚟呢度上面嘅。咁其實所有人咧都向呢三點度集中嘅。咁但係咧，即係我哋原另外咧廣播點仲有十點。咁廣播點咧有啲地方咧，譬如話如果個寬頻或者咩中斷嗰時咧，你哋要帶頭嗌口號，同埋睇住個副機，即係咁呢啲咧基本上要比較資深啲嘅網友同夠夠膽嗌口號嘅先得。 即係你帶頭嗌口號， 責任仲大，要睇住部機，即係唔好亂播呢。 阿蕭生頭先，阿蕭生頭先有網友喺度講啊 ，chat room 講，佢就話咧，即係希望咧，可唔可以話即係遊行啊，經過我哋即 係站長 廣播啲街站嘅時候咧，就俾佢哋咧。就去嗌嗌咪，即係講講嘢，我相信可以啊。 嗱，嗰啲喺街嗰啲就得，街嗰度有六點，你就可以埋嚟講嘢嘅，即係可以cut中斷廣播。所以個站長好緊要，就俾邊個嗌咪，就你可以去嗌嘅。咁而家基本上係18套廣播設備，我哋租咗，幾乎係包曬金雙子全部廣播設備。沿途呢三公里地方係有300支旗咯，即係我哋係。咁呢個係要。而家嗰九點就唔能夠話俾大家聽喺邊，因為我驚警方嚟踢檔咯，即係 神秘的九點。 係啊，因為佢都上街，佢會鬆手少少嘅，或者啊。 我哋即係如果嗰幾點咧入去咧都要頂住道門嘅，即係警方拍門都唔好開住先，所以即係你要夠吉事。 同埋嗰啲要即場判斷要強啊，嗰個方面。 係啊，即場判斷嘅，我哋揾九個資深網友做站長咯，即係其實係。 可唔可以話要用對方冇手查令嚟頂住？ 可以話要佢攞手查令嚟，佢攞 Q 到嘅，其實一定係。 咁啊，蕭生，你諗定啲 plan B、plan C 俾佢哋。 係因為私人地方，即係同埋就係呢度有個 headquarter 喺呢度，有咩事我哋用呢、這個用咩 community， 隨時可以同中央 community 嗰個全部點係 ，Scapy 同中央 community， 我哋試過曬㗎啦，即係呢一個有到緊急通訊系統。咁就星期日啊，總 briefing， 咁星期日其實會約曬所有網友嚟分組 briefing， 即係。器材啦，廣播啦，宣傳啦，咁即係有啲邊個可以朝頭早嚟，晨早嚟，即係至多係晨早嚟嘅啫，唔會隔夜嚟嘅，因為咧就早一日係冇意義嘅，即係早一日係冇意義嘅，嗰朝一早咧。你哋要霸咗嗰啲天橋，同埋唔俾人哋掛 banner， 即係咁樣，即係鬥早，即係嗰啲，即係好好少嘅呢一個機制。 掛 banner 呢個霸， 係要交霸嘅，其實係。 咁啊， 咁就每一組即係話器材呢一、這個通訊、物料供應呢一、這個宣傳。就全部都係有宣傳，因為太需要太多人啦，就分地段分為幾多段啊？我哋係個路面係每人指揮一段，即係有一段係有人指揮，因為佢要一收嗰、那個一收車行咧，你要撲出去掛插旗先得㗎，真係要。如果預早咧，就會俾差人攞曬你啲旗嘅，呢一個係。 你都諗得好周到 喂，但係蕭生，你咁樣講曬，咁就警方掌握曬你嗰啲嘢。 所以咧，唔係佢哋行，嗰啲人未到之前，你一插，嗰啲行人一行咧，差佬就唔敢，一多人。所以我揾埋劉山青嚟 brief 大家，我揾咗幾個即係對於呢啲種嘅嘢。資深經驗，我都有好多次有好多次遊行同埋組織呢啲嘢嘅經驗咯。但係有啲人即係比我更加熟悉咯，即係咁樣係。 即係警方嘅 behavior 將會係點樣？ 因為始終警方都係欺善怕惡， 欺善怕惡嘅人多咧，佢就唔敢嚟㗎啦。 即係你玩緊捉心理，捉佢啲心理。 咁其實九個資深網友做站長啦，即係呢樣 係。即係嗰九點咧，我哋係保密㗎。而家我唔講嘅，大佬啊，唔講得㗎。大佬，如果唔係俾人一陣俾啲差佬上門拉嘅，真 係。就係即係分為係啦，即係分為好多組嘅負責人。咁就係即係聽日就會再聯絡大家。有冇咩問題啊？大家？ 冇乜特別問題咯。 OK， 咁我哋今日開始就係即係講，即係轉講嘅新 topic 咯，就係即係呢一個富可敵國咯，即係咁樣。我而家開始講先，即係大家第一講其實講點解要講李嘉誠？點解要講李嘉誠？講李嘉誠呢個概念咧，就來自一兩年前咧有一本雜誌啊，係選中國最有錢嘅十個人，有古往今來最有錢嘅，其中一個就係李嘉誠。咁我哋去思考呢個問題，究竟李嘉誠喺呢一個中國財富史嘅地位究竟係點呢？即係咁樣。我作一啲比較數字俾大家睇下。如果話咧，有人懷疑咧，中國最有錢嗰個人咧係和珅咁樣。和珅咧抄家咧嘅嗰陣時咧，就話佢身家由2000万两至2亿两。因為咧，後來有人加大咗啲數目，所以呢個咧，其實我相信咧，係2000几万两嘅機會係大過，其實係大於一切。2000几万两即係幾多錢咧？咁樣大概，如果你用米價嚟到比較嘅話咧，即係其實咧，大概等於咧1:200几。 嗯， 2000几万两咧，而家咧係710亿。如果你用衫嘅價錢嚟講咧，以前啲衫仲貴。而家啲衫係完全唔值錢嘅。我細個嗰時咧，即係喺封昌順做到校服都要30-40元嘅。而家你去買又係30-40元，未起個價。古代呢啲衫係好貴嘅，因為全部 handmade 嘅，即係呢一個係好貴。咁好啦，我哋睇翻即係呢一個所謂嘅和珅咁，大概係100几亿咁樣。咁另外即係話好有錢嗰啲人係唔可靠嘅，歷史上話好有錢嗰啲人，譬如話。嗰、那個十三行嗰個最有錢嗰個人咁，任佢噏咧就係幾百萬两，任佢噏幾百萬兩。因為咧點解以前啲人係冇可能太有錢咧？因為到太有錢嗰時咧，佢就俾人嚟抄咗家 啦。咁似近代中國咁呢間 係啊，即係、就是、一定因為政府係唔准人哋太有錢。 嗯， 因為佢政府權力先係一切嚟，官係一切嚟。佢嗰套 hierarchy 係講官。唔係講錢，如果有人太有錢嘅話，就危害到嗰個官嗰個 hierarchy 嘅存在，即係日本幕府末期咁樣，嗰啲大商人太過有錢嘅時候咧，其實就調轉頭就控制咗啲諸侯噶嘛，咁樣變咗就係、是、 真係驚，真係驚你富可敵國啊！真 係係啊，驚你富可敵國啊嘛！佢因為嗰個政府係掌握無限制嘅傷害性咯，即係譬如沈萬三咁咪做黑衣收場咯。沈萬三其實嘅發達咧，呢、這個係就係十個人之中嘅一個。沈萬三咧就係、是、做外洋貿易發達。咁結果大家都聽過我講過呢個故仔嘅咧，明太祖起南京城唔夠錢，就叫同沈萬三講，大家分開起啊。沈萬三就要起得好過明太祖。南京城係全世界。直至到太平天国攻陷南京城，唔系呢个争湘军恢复南京城，太平天国系 the greatest war city in the world， 个城墙系全世界最长嘅，而系坚固到震嘅，因为嗰橛咧系沈万三起嘅，系用糯米煲水嚟到做嘅嗰啲砖系，结果湘军掘咗地道入去炸佢咧。是十几丈的城墙，成条飞上天空先至散的，是坚固到咁嘅程度嘅，炸起一条城墙飞咗上天，咪咁多炸药。咁结果一个咁有钱嘅人，喂呢、這个朱元璋系唔能够容忍呢个存在，结果差佢加佢做乞衣收场啊嘛，即系咁样。我去过沈万三屋企啊，呢个我去睇过沈万三故居，好湿碎嘅啫，其实。咁好啦，講返近代史邊個最有錢呢？我就查今日查晒所有嘅資料，確實可以根據嘅就係呢個所謂嘅財神，即係呢個我同大家講過胡雪岩應該有幾錢身家呢？ 戊寸岩，即係呢個紅頂商人全盛時期應該係有3000萬兩，呢、這個已經係好 Q 犀利，3000萬兩係即係咁樣，係即係呢而家呢100億到，即係咁樣係。佢係做咩生意呢？做錢莊遍佈全國，當鋪絲綢 或者銀行喎，差唔多。 藥係好濕碎嘅啫，而家見到胡興魚堂咪就係佢廠辦嘅咯，即係咁樣。結果咧就呢、是、個胡興值幾百萬兩嘅胡興魚堂，反而傳到而家嘛。因為佢做胡興魚堂咧，佢又唔志在賺錢，一定要啲藥好。 嗯哼，嗯哼。 結果呢樣嘢係傳得最耐嘅。另外佢個浮康錢莊嗰啲冚棒都唔存在咯，即係咁樣係。胡興魚堂係存在到今日，即係咁樣。咁另外我查過可據嘅咧。真係最有錢嘅人呢就係、是、蝦童。南京上海最貴重的一條路就是南京路。南京路嘅地同埋屋 44% 嚟蝦童。 嘩成半咗將近。 即係一半，即係你即係等於即係中環，即係有一半係你嘅，即係咁樣，中環灣仔即係咁樣。 咁你埋單計數幾多錢呢嗰度？ 佢喺1931年死嗰刻，佢嗰副佢嘅剩翻副身家大約係1億7000萬元，去到而家嚟講大概係500億。 嗯， 佢自己開一間大學㗎，佢又係即係佢個夫人好信佛㗎嘛，即係佢就開一間叫做呢、這個做字嗰個咧，即係呢一個倉頡大學，係倉頡。倉頡大學，佢自己開一間倉頡大學，佢起嗰個私人花園係即係全上海最大嘅愛麗園，即係咁樣。咁而佢係冇仔嘅，係收咗20個孤兒翻嚟做仔。 哦， 呢、這個人係咁樣樣嘅，哈同係即係咁樣，佢係伊拉克嘅猶太人，即係咁樣。咁、我諗近代冇人有錢得過哈同。宋子文咧，而根據最新嘅資料咧。原來佢真係唔係咁有錢，因為呢就揾返大陸嘅第二檔案室，同埋因為隔咗咁多年美國華府公開咗啲檔案之後呢，發現即係宋子文大量貪污其實係查無實據，即係咁樣。 而家會多啲，因為胡佛研究所有呢啲檔案 係攞返曬啲 original document 出嚟。咁好啦，李嘉誠點解幾乎係中國做生意嘅第一人呢？第一，冇一個中國做生意嘅人係喺海外可以有咁多生意。大家知唔知道呢個 Watson 系列喺全世界有幾多間呢？即係 Watson 指呢、這、一個呢一、這個百佳喺香港有幾多間呢？你估 冇數過 吓？計唔到，唔到幾百，三幾百。咁你估佢全世界有幾多間呢？即係咁樣 好難估，我就啱啱喺上海喺完南京路翻嚟，都幫襯完屈臣氏。 係，全世界係9000多間。 哇，咁誇張，近萬喎、啊！呢、這個真係好誇張、啊。 犀唔犀利？香港係一個 tiny portion， 即係咁樣。 但佢唔係每個州都有係咪？ 好集中喺亞洲，中國有啲啦，好集中喺歐洲。歐洲係去到烏克蘭啊，即係嗰啲地方都係佈滿曬佢啲鋪頭嘅。西班牙、法國、德國。波蘭個turnover個零售turnover係1000多億， 嗯，淨係屈臣氏， 即係呢一個 retail 系列， 嗯， 喂，冇一個中國人喺海外可以做到一個咁樣樣嘅生意出嚟，你諗下難管成點？攞嚟講啊，即係我啲生意，喂，我成日都想送 Q 咗俾人，因為我好怕煩，即係變靚啲咧，其實就我兒生，即係本來做咗律師，就唔做就嚟你啊。阿蕭定一咧就冇心機嚟，咁啊蕭定一咧就專嚟去搞拍戲啊，咁而家變靚，即係呢個人王邊個想做嚟管嘅咧？我係可以送 Q 俾佢嘅，即係呢一個係，即係我繼續拍，喂真係好 Q 煩㗎，你知唔知啊？即係咁樣係，喂你淨係諗下管8000、9000多間呢啲 retail network 就真係煩到你嘔啊！真係呢一個係。 佢用咩方式咧？特許經營權定係咩咧？ 唔係直接㗎，佢嗰啲全部 點搞啊，大佬？ 完全唔係 franchise， 唔係 franchise 㗎，好大鑊㗎 ，franchise 仲容易啲啊，啫咁樣係。你諗下要佢手下有幾多員工咧？佢手下有25萬人，李嘉誠係第一。我嚟講呢個零售， 其實不是賺很多錢，賺四十幾億一年。第二，碼頭 港口， 哪一個港口，哪個中國人可以稱雄世界港口碼頭呢？就是這樣， 巴拿馬又去， 一個人佔全世界十幾個%，由巴拿馬去到歐洲，去到中國周圍。喂，當然啦，佢每年出入佢嗰啲碼頭嘅 container 係幾多少個呢？係6700多萬。 嗯 哼，個 container。世界上即係本來一向第一就係香港，就是、2000多萬。咁跟住咧，香港俾人爬曬頭啦。我話過去十幾年，而家世界第一係新加坡，第二咧就係、是。鹽田港又是李嘉誠的合家產，你知不知道？二樓呢上海就來 overtake 香港，但是這但是他分 Q 散了而已，上海這個鹽田香港都是李嘉誠的嘛， 一個人就是捏住很多個港口的喉嚨，簡直 簡直捏住很多港口的喉嚨，就是這樣，是冇人即係中國人，我未見過有咁大嘅魄力做咁大嘅生意喎。 同埋你講同以前歷史比較都係 喎。係喎，真係喎，真係。好，第三 3G 業務啦，雖然係跌到嘔啦，即係呢一個係電信業務啦、嗯。第三支柱係電信業務啦。咁係最大就係喺即係印度嗰單賣咗，咁係好 Q 大嘅印度嗰度。咁而家就即係喺意大利好大，即係咁樣樣。 總之佢同我哋日常生活息息相關嘅各個範疇，我哋生活都唔可以缺少李嘉誠嗰部分啦。總言之就係、 是。咁、呢個第三環。 嗯、 第四環。 能源。 能源。Husky Oil 而家仲食成千億，而 Husky Oil 一半係佢自己嘅。 係啊。嗯。 一半係和黃嘅啫，即係咁樣。咁佢 Husky Oil 嘅全部油砂所含油嘅蕴藏量係多過沙地阿拉伯。不過即係要慢慢洗出嚟，你呢啲 用熱水沖用啊，個開採費用， 個開採係好 Q 犀利 ，Alberta 嗰個礦場揾藏， 要原油價格大約80蚊樓上先可以為皮， 十幾蚊，即係而家你即係20蚊到咧成本，但係即係要好大嘅 capital expenditure， 即係先至係用滾水沖出嚟噶嘛，嗰啲油砂係即係咁樣，佢同埋顯學兩個係最大嘅，喺呢一個 Alberta 係。咁佢，你問下我，你問下咁好啦。同我哋從第二個角度去睇，李嘉誠有幾多錢啊？咁樣，李嘉誠集團嘅總市值而家大概係7000億。當然咧，呢、這個最大係長實，然後就和黃啊，然後就廣燈啊，即係然後呢、這個即係呢啲咁嘅加加埋，係層層控股嘅7000億。最終嚟講，直接持有嘅30%嘅長實係700多億，但係。Husky Oil 佢自己私人嗰橛就值500多億，呢個係浮面嘅。如果以中國人嘅習慣咧，你再睇下你佢其實嘅身家咧，一路咧都係三分一喺長實和黃，三分一咧就喺出邊係預備俾李澤楷嘅，另外三分一咧係做善事嘅喺呢個李嘉誠基金會。我諗咧，即係李嘉誠嘅身家咧。就係、是、4000-5000億咧，係走唔甩嘅。實際上係， 仲要你頭先嘅分析，一大浸喺加拿大喎，唔怪之佢個孫喺加拿大出世嘅，真係 嚇。 嗯 哼，我即係等於即係呢個司馬遷見過呢個李廣咁，唔係我同李嘉誠食過兩次飯啦。老實講，喺我見過咁多嘅千億富豪入邊，李嘉誠嘅知識係最廣泛嘅。佢絕對係識嘢過鄭裕彤啊嗰啲人好多。咁以佢受咁少教育嚟講，呢、這個真係難能可貴，真係呢、這個係。第二個你知唔知？我令我覺得 impress 嘅，對於世界常識好豐富嘅，就係郭德勝。郭德勝又係受好少教育，即係話咧，你去到一個去到某一個 level， 你係唔去到做生意做到。劉聯雄啊，嗰啲咁樣係唔需要。但係你再進一步，即係超越咗李兆基嗰個 level 咧，再高一層嗰啲人咧，你調翻轉頭喎，呢、這個人又要係個知識分子咧。佢呢個人天生係一個知識分子嘅商人，先可以到呢一個境界喎。因為佢個 vision 係唔同喎， 個視野係唔同㗎喎。 同埋你所管嘅行業，你冇理由淨係放曬落能源嗰度。可能李嘉誠有四大範疇，你係咪通識都要多少少呢？ 係，佢真係乜 Q 嘢都識多少喎，真係呢個係即係咁樣係。係相當即係講國際常識，講乜嘢係乜嘢都答得嘴喎，李嘉誠係。 不過本身都叻㗎嘛，因為睇啲李嘉誠轉學，佢三歲已經識背呢啲即係三字經啊、千家詩啊，係咁樣嘅喎。 咁但係即係一個咁樣樣嘅人，即係咁樣樣，即係我而家睇得到佢，即係一生人最大嘅遺憾係咩嘢咯？即係我哋即係會，其實我而家講緊呢個係個骨幹嚟嘅啫，因為我哋要做好多 research。我先可以足夠寫，但係個骨幹已經可以講20幾集，即係而家第一集就元起，點解講李嘉誠？佢一生人最大嘅遺憾就係，結果係香港人好唔鍾意李嘉誠。佢係諗極都唔明點解香港人咁嬌憎佢，你知唔知？ 蕭生，我有個問題，咁如果你同即係西方嗰啲好出名嘅巨富好似 Rockefeller 比，咁佢又如何呢？ 嗱，你講 Rockefeller 手段好犀利嘅 ，Rockefeller 係即係咁樣。Rockefeller 係一個好壞嘅。 佢在生嘅時候又係美國人好憎。 係 reputation 極曳嘅，佢係用咗幾個 generation 嚟好使嘅，做善事嚟好使嘅。呢、這、一個 Joseph Kennedy 又係咯，即係咁樣係。呢啲係出名嗰陣時，尤其是嗰時啲法律唔係咁樣，佢咧好心狠手辣嘅人嚟噶嘛，即係呢一個係。咁但係李嘉誠 at least 有一樣嘢，呢、這個咧係即係我同。即係有啲同佢好熟嘅人，即係知道李嘉誠絕對佢有一七樓同我兩樣生意，佢係絕對唔會做嘅。一個就係賭博，任何牽涉賭博嘅嘢，你睇佢冇意圖沾手過。 當初澳洲嘅曾經想送過一個賭牌俾佢。 第二，任何嘢涉及黃色色情嘅成分，佢都係唔會做嘅。雖然佢個仔就做，即係 PCCW 嗰陣時嗰啲 video online 就有做呢、這個。三仔李嘉誠話過佢係絕對賺幾多錢都唔會做嘅。咁而李嘉誠基金到而家大概捐咗100亿，我查嗰啲數係即係咁樣。 今日再話捐俾汕頭大學，又係緊又捐多， 係 以百億計。 即係佢如果以即係去到即係除非即係公餘心苦增加，結果拎曬出嚟捐啦。如果唔係，佢都係即係數得起嘅人咯，即係咁樣係。而佢。亦都係盡量即係教大家即係唔好亂炒股票啊，即係乜乜乜啦。佢唔明佢點解個 reputation 係咁壞囉，喺香港。即係你喺海外人哋呢，就係佢覺得人哋尊重佢多過佢香港人囉，即係咁樣係。 你可唔可以分析一下點解香港人會咁唔鍾意佢呢？ 嗱，佢有時呢，我覺得呢，即係有幾樣嘢我係絕對覺得，我住過佢嗰啲屋邨啊，即係呢個係視為呢個30年前。我話俾你聽，我住城市花園，新鴻基就絕對好過佢啦。新鴻基啲樓就絕對好過長江啲樓。第一，第二，新鴻基絕對唔會將個卡帕掠散嚟賣俾人，長江就不停咁做，逼啲人買佢，先引你住咗入去先，然後咧就係、是、即係賣曬你啲車位佢。 你都深受其害啊！ 係，我咪被逼買咗個車位，真係好興嘅，即係點解城市花園啲業主係佢每次都咁做。第三，我覺得真係錯到不得了嘅，就係嗰啲人買咗樓之後，然後結果塌頂黑去告人，呢、這個真係非常錯，係唔做得嘅，即係呢樣嘢，即係趕盡殺絕嘅，其實係。亦都能夠真係揾得返嚟嘅錢呢唔多㗎。嗰、那個嘢又會申請破產，又會轉走咗啲嘢，即係幾百個方法去對付你。你不過令到對方麻煩㗎嘛。佢堅決告到底㗎嘛，佢。呢、這個就是陳偉業同佢衝突得咁犀利嘅原因囉。 咁啊都估計應該係樓啦，因為樓其實就同香港嘅人咁息息相關啦。 即係冇樓嘅人或者住公屋嗰啲可能鍾意李嘉誠多啲，係咪咁樣呢？ 啊 即係如果冇，即係如果係咪就係爭佢呢一陣咧？其實 唔係嗰啲人咧，又覺得即係佢咁呢個當然咧，就係即係呢一個屈臣氏百佳嗰啲咁樣嘅生意，係侵蝕好多小商販嘅生意啊嘛。呢個又係一個問題啊嘛。其另外咧個 reputation 咧，起碼有40%係毀喺佢兩個仔嘅手上。 咁即係其實對成個家族多過啦， 即係其實佢兩個仔咧真係衰咗佢，即係可以咁講。 佢尤其是後生嗰個。 即是大那個呢就是即是整了這些東西啦，即是入屋村派報紙啊，趕著人家不讓人入屋村啊，即是又做又做屋村巴士啊，即是做哇少少錢都要略的咯，即是這樣。小那個呢就本來的 reputation 都不錯，一單八號仔真是大 Q 王咯，令到很多人傾家蕩產咯，即是這樣是。 但這個做生意是不是真的避免不到呢？始終如果做生意做得叻的話，你是不是大小都要通吃呢？ 我想做生意認真叻的人是的，他情願就是捐出來的，即是少人夫，我都說過我認識得做生意叻的人即是真的很有錢，沒有一個不孤寒的，所以我才知道我為什麼這麼失敗，我現在才看明白。為什麼呢？因為那個是 compound interest 來的，即是我搵$100，喂那個人呢就儲了$95，他拎了$95去生息，你不是，你呢就是儲$85而已，喂30年落嚟你輸人哋幾多少？你計一條數，你計一複式條數，包肉缸，喂是我同事在他們做在環球那裡做，即是直情是你是開那個暖風機乾手呢給他看，鬧到你撲街的個嘥電，你知不知道？是咁 Q 離譜，佢去外地買，即係我以前我女朋友係佢個助手嚟㗎嘛，即係佢首席助手包括。佢係好遲先捨得去郵埠，去到七幾年去郵埠去日本買啲 lace 底褲返嚟做手信送俾人㗎，即係咁樣都做得出㗎，即係包括。 咁蕭生你就真係叻過勁抽個包括光好多，起碼呢個直播室夠曬涼先，夠曬涼爽。 咁 Q 離譜，笑日本我都話真字，我喺81至82年喺度做嘢，喂將咪帽寫一半，佢揀返一半，喂唔該你寫埋下面嗰卷。 但點解又咁捨得捐錢呢？ 係佢到最後呢佢唔再做生意。你知唔知呢種人呢佢到最後嚟講呢佢係嗰個係個遊戲嚟㗎咋嘛。 定係佢想自己 佢累積到某一錢額呢咪捐囉，即係咁樣。捐亦都係一種用嚟㗎咋嘛。但佢就絕對唔會浪費嘅。個個都係咁嘅。我話俾你聽，即係呢個行龍嘅陳爭氣，即係阿陳兵個老豆，佢真係好嘢，我話俾你聽啊。佢第一就係、是、你知道，即係佢幾有錢㗎啦，去中環返工係搭 van 仔嘅，冇私家車，呢度有經驗。陳爭氣係咁為咗即係後來為咗健身呢，佢就喺天台個水箱度游水。 咁冷危險， 幾嬌危險， 搵命搏喎大佬， 水嚟喎大佬， 仲幾 咁飲啊， 我真係服 到，唔係呀真係真係 老鼠喎， 一個都俾你諗到，呢個都有創意， 唔使去街嘛，屋企又冇泳池啫， 我以為去下面個水塘個池塘 咁。但係呢啲人每一個個 EQ 都驚人嘅，我可以講俾你聽，即係個意志力全部驚人。 你可以在水箱游水 的，如果你沒有 EQ 你的勢注定都不會成功的。 下個禮拜再繼續說吧。好，拜拜。